北京时间12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1925年，孙中山病逝，革命尚未成功，各方势力蠢蠢欲动。廖仲恺遇刺，中山舰事件，北伐大战。不久之后，918事变发生，抗日战争拉开序幕。面对如此复杂的局势，黄埔军人如何展现英雄豪情？蒋介石、汪精卫、吴佩孚、张作霖之间有着怎样的恩怨情仇？中华儿女又是如何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奋起自救的？纪实传奇正在播出，历史深处的民国三重生，敬请收听。 上回我们讲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英法忙于休养生息，德国忙于东山再起，实在没有多余的精力像美苏日三国一样在中国大搞破坏。美国与蒋介石的故事我们后面再说，现在先来说说苏联。 苏联虽然是一个拥有力量与利益的绝对崇拜者基因的庞然大物，但是他在立国之初的那10多年中，日子还是很难过的。一来因为战乱的破坏和变革的动荡，导致其经济大幅衰退；二来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他被欧美，除了东欧，实行经济封锁和外交孤立。想成为大爷，先得学会装孙子。目前实力不够强大的苏联自然不能例外，他也只能实行喘气儿政策，韬光养晦。但作为一个极具野心的国家，他自是不可能学清朝搞闭关锁国，因此他将摆脱外交孤立的希望放在了中国的身上。刚开始的时候，北洋政府因为已经得到了欧美支持的原因看不上他，拒不合作。好在经过一番努力，苏联在广东国民政府、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以及冯玉祥的身上找到了希望。又经过一番努力，岳飞的接替者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和曹锟时代的外交部长顾维钧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及声明书，承诺放弃沙俄在中国的包括领土在内的一切利益，承认外蒙古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最终，苏联依靠这种不靠谱的忽悠，换来了与北洋政府的正式建交。除去外交方面的考虑，苏联还有不得不关注中国的理由：地缘政治。接壤的正在复兴的中国，隔海相望的危险而强大的日本，整体局势错综复杂的大后院远东，迫使苏联为了自身的利益，将相当一部分注意力投放至远东，并且通过诸如在中国扶持势力 鼓励中日两国互相牵制，甚至爆发战争为代表的夹蝎子、使绊子等暗黑手段，来延缓中日这两个远东最大的潜在对手发展的步伐。苏联此时的领导人是斯大林，列宁于1924年去世后，斯大林凭借着出众的政治手腕，先后击败自己的政治对手托洛茨基和数位政治盟友，并由此坐稳了苏联一把手的椅子，取得了约25年的独裁地位，1927年至1952年。斯大林搞政治很厉害，搞经济的本事也不错。得益于苏联的中央集权制度和国营体制，斯大林得以充分发挥计划经济的威力。苏联在他的领导下，通过两个五年计划，于二战开始前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经济总量接近美国经济总量的六成。得益于欧美对苏联的孤立封锁政策，使得苏联避过了经济大萧条。得益于经济大萧条，让意识形态退居二线，苏联这才有机会抄底欧美的先进设备和技术，引进技术人才，从而大大提高了其工业水平。换句话说，在20世纪30年代，苏联几乎所有的骨干大型企业都是利用西方的先进技术武装起来的。比如，苏联的三大钢铁厂都是靠美德两国的技术、设备和人才建设完成的。虽然苏联对科学发展的贡献要比同时期的美德英弱上一大截儿，但在二战开始前，就工业规模和生产能力而言，苏联也算是仅次于美德的工业大国。在这个乱世里，实力决定一切，而经济和工业实力都不错的苏联，自是有实力参与争霸全球的游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世界形势的走向。最关键的是，就战争潜力而言，苏联居然能和美国、德国一道跻身超一流集团，这是因为它有三个难得的优势。优势一，虽然其经济结构极不合理，重重工业，轻轻工业，但偏重重工业呢也有好处，国防工业发达。优势二，所有的公民都需无偿为国家服务，国家可以随意征收和分配资源，所以苏联的战争动员能力非常强，统一调动人力、物力、财力为战争服务。优势三，气候寒冷，国土辽阔，东西跨度长达9000公里，南北跨度长达4000公里，战略纵深全球第一，打不赢还有的是地方可以逃跑。严格意义上来说，苏联的主体俄国的作战能力其实一般，像1812年面对拿破仑，1904年面对日本，一战面对德国，俄国是全部落败。但为何面对法日德这种侵略性极强的对手，俄国并没有亡国灭种呢？原因无他，俄国有着辽阔的国土和寒冷的气候，打不过对方还拖不死对方吗？即便拿破仑当年攻破了俄国都城莫斯科，但也拿逃跑的沙皇没办法，因为俄国的国土面积实在是过于辽阔了。作为进攻的一方，拿破仑的军队的补给线长达2500公里，后勤补给根本跟不上，而俄国人无需跟拿破仑正面决战，只需通过坚壁清野和打游击，耗得对方衣食弹药等物资用尽，被迫退兵的那一刻。果然，拿破仑被拖到饥寒交迫，只得主动撤军。好，苏联的事儿暂且说到这儿，接下来咱们来关注日本。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要说美苏日三国之中谁最重视中国，那肯定非日本莫属。没办法， 就日本的国土地理条件最差劲，那差劲到可以称为鸡肋啊。具体差到什么样子，咱们来仔细分析一下。日本是一个领土狭窄、资源极度匮乏的岛国，矿产资源缺乏那也就罢了，可是呢，日本人连主食大米都不够吃，甚至因为大米供应紧张的问题，日本还爆发过200万人参与的暴乱，1918抢米暴动。日本不仅国小资源少，还多灾多难，火山、地震、台风、海啸频发，尤其是地震最为严重。比如发生在1923年9月的日本关东大地震，不仅震死了十几万人，还震坏了无数的工业设施，重创了日本的经济。悲剧的是，日本也赶上了那场经济大萧条，偏偏日本人还没有希特勒、罗斯福和斯大林的那两把刷子，只能坐看自己本就属于二流列强水准的工业和经济雪上加霜。先天条件奇差无比，后天努力的成效也不算太好，再加上日本还有这个当亚洲老大的想法，所以说日本人的压力确实不小。但这种压力那可不是靠这个下海捕鱼就能缓解的。以日本人一贯的好战心理和暴发户的心态，唯一的方法就是脱了裤子玩军国主义，拼命发展军工业。比如日本于1922年研制成功了世界第一艘航空母舰，实行对外扩张，从邻居朝鲜和中国手中打劫。日本人欺负朝鲜的事就不说了。话说日本通过甲午战争、日俄战争进入中国东北地区后，根本不顾自己当时还是债务国的穷人现实，屡屡追加在中国尤其是东北的投资和借款，几乎倾家荡产。日本就像是一个疯狂的赌徒，明明没多少钱还敢拼命的花钱。日本人如此疯狂的花钱，当然也是有他们的目的的。他们的目的很现实也很邪恶，就是把中国东北建成自己的新家。可问题是，日本对华投资额占据其海外总投资额的近90%，导致其经济发展严重依赖于来自中国的利润和资源。一旦中国被苏联和美国主导，对于日本而言相当于断血，非常致命。因此在中国问题上，日本和苏联、美国之间的矛盾是无法调和的。日本目前没有和对方撕破脸，那是因为还没走到最后摊牌的时候。日本此时的领导人是昭和天皇裕仁，这是一个野心极大也极度阴险的危险分子。裕仁的爷爷明治天皇穆仁身体条件一般，活了60岁就死于尿毒症了。他爸大正天皇家人身体条件更加糟糕，小时候患脑膜炎，中年患脑血栓，40岁成功升级为精神病，47岁就挂了。但奇怪的是，裕仁他居然活到了88岁，在位时间近70年，是在位时间最长的天皇。思来想去，想必啊，这就是沾了他爷爷和他爸短命的光。按照君主立宪政体的权力结构，理论上天皇没啥实权，内阁才是实实在在的大权掌与者。但规则是死的，人是活的，什么时候都有不按规矩出牌的人。这儿要说的那个不按规矩来的家伙就是明治天皇。他在大日本帝国宪法中给自己开了一个后门，海陆军统帅权及军队的编制兵力的决定权属于天皇，也就是说从明治天皇开始到二战结束之前的三任日本天皇都可以插手军务，都拥有军队人事权。 具体来说就是日本军部，日本陆海军的最高直接指挥机关，也就是陆军参谋本部、海军军令部和军事决策机关，包括陆军省、海军省，独立于内阁和议会之外，直接对天皇负责。牧人的能力是极强的，军权在手，说话算数，但他儿子家人就不行了，因为脑袋有病，没人把他这个天皇当棵葱，权力逐渐旁落到明治维新元老独揽军部大臣的权臣山县有朋的手里。野心极大的裕仁继位后，自然不能容忍山县有朋在权臣的位子上继续待下去，因为他也喜欢权力，他不能容忍有人坐在那个位置上对他指手画脚，他要赶走对方。但是呢，这个想法偶尔想一想还行，真干呢，那就不行了，因为他手头实力不够，很容易赶对方不成反被赶。因此呢，裕仁是非常需要盟友，非常需要有人站出来支持他。应该说，裕仁的运气还是不错的。此时有一批后来被称作统治派的少壮派陆军军官，正在有预谋、有目的的造山县有朋的反。他们呢，几乎都是毕业于日本最优秀的军校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的佼佼者，像在影视作品中出镜率很高的日本法西斯骨干永田铁山、冈村宁次、东条英机、河本大作、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矶谷廉介、梅津美治郎、松井石根等人都在其中。这些人选择造反的理由很充分，首先军队人事腐败，他们升职加薪的希望渺茫。当时日本陆海两军的中高级军官几乎全部都是老家在常州的陆军大佬山县有朋的关系户，也就是常州派，以及老家在萨摩的海军大佬山本全兵卫的关系户，萨摩派。也就是说，军官的升迁几乎都靠拼爹拼关系，十分不利于他们这些背景不足的草根。其次，这几个日本鬼子还有自己的政治理想，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在国外，主要是德国，受过教育或者是工作过，深知日德日美之间的差距，所以他们要推翻代表腐旧的山县有朋，推进军队现代化，以实现其强盗逻辑蓝图，在外吞并满蒙控制中国，在内建立军人独裁统治，遏制国内经济衰退，迅速强大日本。要命的是，他们的这个理想在日本陆军的下级军官中很有市场。裕仁要赶走山县有朋，统治派也要推翻山县有朋。裕仁有地位也有权力，统治派有能力也有实力，彼此都有利用价值，双方是一拍即合，于1925年向常州派发动了进攻。那么之所以选择在1925年发动，一是因为最大的阻力山县有朋被病魔战胜了，已经挂了；二是因为日本此时不景气的经济提供了一个完美的动手借口，裁军以减轻国家财政负担；三是因为裕仁的老师统治派的学长宇垣一成终于熬成了陆军大臣。天时人和俱在，有什么理由不动手啊？于是日本近代史上极其重要的宇垣裁军开始了。近2000名来自常州的军官被清洗出日本陆军，统治派的那些军官则被裕仁安排进了军部，担任课长一级的职务。课长呢，在当时属于中级职位，裕仁终于踏出了掌握军权的重要一步。 这个大和民族啊，是一个很奇怪的民族。明明因为先天不足的原因，极度缺乏安全感，极度喜欢对外扩张，却又极度内敛自律，极度喜欢按部就班，以至于干什么都要论资排辈。譬如当时的日本军部，其高层领导几乎都是依靠资历熬上来的平庸之辈。其实呢，能力差一些也不打紧，毕竟权力地位摆在那儿，想来话语权应该把持得住。但是奇怪的是，军部的这些高级军官说起话来竟然远不如那些少壮派军官管用。仔细一想，倒也是能想通，这些少壮派军官有能力有实力，遇人要通过他们来干活，难免对他们放纵一些。再者说，这些军官资历不够，地位不高，也需要借遇人的领导名义实现自身的利益。在这种遇人默许的情形下，这些东瀛岛国的桑为了方便干活，给自己打上了神圣的标签，为天皇服务，为爱国主义奋斗。所以一旦惹毛了他们，轻者把对方归为非国民，也就是相当于咱们的汉奸，重者就要让对方死啦死啦地，即便是他们的头头也惹不起他们。因此呢，在二战结束前的日本，决策往往出于军部的中级军官，其上层领导反倒被架空，形成了下克上的奇特权力结构。有样学样，那些非军部的中下级军官敢造上级军官的反，那就不足为奇了。相信呢，大家也曾在影视剧中见过这样的镜头，下级军官动辄我行我素，杀气腾腾，白刃见血，而上级军官呢，还不敢招惹这帮刺头，不得不做出让步。无论如何，裕仁和统治派成功把持日本的军事决策权，对于希望和平的亚洲人民来说，这绝对是一个极度危险的信号。好，对于欧美苏日的介绍到此为止，让我们把目光重新转向国内。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此时的中国，南方的国民政府厉兵秣马，大革命如火如荼，而北方却在上演城头变幻代王旗。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赶走直系，才有之后的孙中山北上。可在孙中山到达北京前，冯玉祥已经离开了北京。为什么这位仁兄屁股都没坐热就离开了中国的政治中心呢？理由没别的，无论是冯玉祥的资历和能力，还是他临阵卖主的倒戈经历，都让他难以服众，难以得到尊重。手握重兵的各地军阀都不认他，尤其是直系孙传芳，还有喘过气儿来的吴佩孚，都反对他留在北京。所以冯玉祥被迫去了张家口，黯然出任西北边防督办，其军队也由此被称作西北军。这事儿呢，让老冯有点郁闷。他郁闷的时候呢，就爱种树。后来老冯在西北植了很多树，成为了一个保护环境的先进工作者。当然了，冯玉祥愿意离开北京，也是因为捞到了足够多的好处。西北边防督办那可不是白当的，察哈尔、绥远、西北一带都成了他的新地盘。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